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这首《远走高飞》，熟悉的声音也是大家最希望在早音乐秀听到的歌曲之一啊！之前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次征集活动，那么在这个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的早晨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音乐一起远走高飞。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嗯，国鹏这大喘气的哈，今天这个小雨是不是拦住了你的脚步啊？ 啊，并没有，并没有，因为我觉得虽然呢雨还在下，雨一直下，而且呢心情也不算太差，但是呢一直没有挡住我热情似火的脚步跟声音和节奏哈。 哎，一早上起来就要飙歌词，所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不是跟歌曲有关啊？ 嗯，还是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先来看看天气好不好？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声音。首先来看一下，受西风槽以及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呢，今天早晨到明天上午，本市呢是有明显的降雨的天气，大家现在应该就已经感觉到了哈。从总体的雨量上来看呢，大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而山前及南部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所以今天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降水的天气，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并且远离河道呀，以及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注意安全。建议呢各位呢这个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呢提前可以做好一些放学的安排准备哈。 是，昨天晚上大家应该都在朋友圈或者群当中哈，收到这样一条通知，就是说明天早上可能会有这个暴雨天气的来临。那么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有穿着雨靴的，还有穿着这个雨衣的，打着伞的。对，因为今天早上的这个可能短时的强降水会比较大一些，大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大暴雨哈，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具体的一些数值。今天白天是阴到小到中雨，便有伴有雷电，最高气温呢只有2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70%。夜间呢同样也是阴到中到大雨，还伴有雷电，那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有95%。 对， 所以今天是一个算是偏极端天气一点点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而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尤其呢是下班的时候，我们早高峰的时候相对还好，就是小雨嘛，但是如果是晚高峰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呢雨量就会比较增大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而且今天呢我觉得一会儿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包括我现在已经提前看到的今天这个由静瑜带来的小视频当中，好像也跟这个事情有点关系啊。 哎，今天是周三哈，各位如果没有办法带你远走高飞呢，我们就通过小视频来一起跟我们玩一玩。 哎， 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今天的第一名已经迫不及待的截图发到了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就是高涛。第二名呢是 Z 建涛，第三名是水无痕，第四名雪云轩，第五名是天石，恭喜以上的五位。 嗯，再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勇哥，第七名金刚，第八名是你与氧气一共存亡，第九名江中草珊瑚，第十名是木土佳佳。来恭喜以上这位朋友哈。 嗯，那今天大家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到了，各位刚刚开车出门的朋友还没有关注的话，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同样也要为大家送上奖品。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两张，这也是英国国宝级的编舞大师马修伯恩，他将在8月份抵京带来战火版的舞剧《灰姑娘》正中来袭。 嗯，今天的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我们每天呢会抽出两位朋友，每人获得两张门票啊。当然呢，这个今天呢我们仍然会采取上半段以及下半段分次抽取的方式，也请大家呢一会儿在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时候呢，把你的互动的内容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一会儿呢我们来 pick 一位朋友啊。 是，那今天大家参与互动的话题呢很好玩哈，虽然今天说这个下雨，就是春雨润物细无声。 我以为你要说春雨贵如油，我想这两天油也够多了。 这已经到下雨的阶段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这个雨啊，它有这个洗干净东西的作用。这样凹会太硬啊。 嗯，不是一般的硬，有点过于硬，硬到这个我觉得任何软化的措施都有点不好用了。但是呢今天其实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说说，虽然在下雨，但是我觉得有那些非常非常洗脑的歌曲可能现在还能够在你的耳边不停地回响哈。 哎，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比如说某一天你突然听到一段旋律，或者说旁边有人就冷不丁地哼了那么一句，你这一整天脑子都在转这一句。 这不就是你吗？你经常哼一段然后我就转一整天啊。 我就是中华小曲库带给你了这样的影响 啊 没有办法。 那有可能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开着车，然后听到我们早音乐秀有播放一段很好听的歌，完了这一周都挥之不去这一首歌，如果恰巧没有听清楚 咱们俩念的这个歌曲的名字， 嗯， 完了还找不着，也没有发送歌单，那么这一周基本上就在想这首歌到底叫什么来着？ 对， 哎，我只会唱这一句，这可怎么办呢？ 而且有人还只会嗯哼嗯哼两下哈，或者 哼一下， 对，或者就像我们俩有一次出过的一个题目，就是你最容易听错那种歌词，就很容易把那个歌词唱串了，比如一个芝麻糕不如一针细，你可这么靠不是我任性之类的哈。 这是啥？ 妻子之歌，一个芝麻糕不如一针细，这是我的经典保留梗啊，谢谢，不要破梗。 所以最近大家最让你洗脑的歌曲哈，就是我们聊一聊最近的一些，就你听到哪首歌曲让你特别的洗脑啊，停不下来，就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最近可能也被很多人纳入到洗脑神歌的范围当中了。 绝对的啊，因为这首歌曲呢，反正我听过是挺洗脑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来听听看，来自于李元杰以及曾曦带来的《讲真的》。 我讲真哦。 特别漫长，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缘分某处倔强，不舍删去又不敢想，明明对你念念不忘，思前想后越发紧张，无法深藏，爱没爱 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啊！想不到的超低价格，全年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酷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7:13，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芒。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最近让你洗脑的歌曲。所以说，刚才这首《讲真的》有没有最近有点洗脑到你呢？ 哎，目前还没有看到大家有反应哈。不过我刚刚一早上的时候，第一首歌曲《远走高飞》确实激起了大家，就说，哎，就是这个《远走高飞》，就是一直在哼单曲循环。 但是《远走高飞》这两句话，估计没有多少人猜不出这个歌词吧？因为这两句话歌词确实还挺清晰的，我觉得哈。 嗯，但是比如说哈，小绿今天早上就说，因为最近跟老公一起看《向往的生活》第二季实在太好看了，我们就补了第一集，所以就被心火烧，心火烧，心飞呀、啊，关不住了，就一定要用这种语调，你知道吗？ 这个小曲库同学，你今天这个唱的唱调有点奇怪、哎。 不是你看过第一季吗？ 我看过， 当中他就是这样， 他就这么唱的， 拿捏着这种感觉。 心火烧，要这么唱吗？ 对，要抖着，对， 要气也出来吗？ 对对对， 心火烧，心火烧，要这么唱吗？ 宋丹丹老师哭晕在厕所，明明不是这样唱的。 对，然后呢，这个刚才赵斌呢说，哎，早晨出门还很讲真的这词儿，上车就忘了，还好播出出来了哈。 嗯， 啊，是，我们就专门。就是给你这种忘词工作者来准备的哈，忘词王准备的，对不对哈？ 对，包括像菲欧娜菜菜还有依依妈蕾蕾以及王景言都提到了最近很火的一首， 嗯， 我要一起学猫叫，一起 喵喵喵喵喵。 哎呀，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我怎么今天有点好像撞到彩蛋的感觉。 也不光是这样了，就是有人专门唱到了你今天要播放的小视频的歌曲，是不是现在有点就是心痒难耐的感觉？ 还好，但毕竟今天我为了吸粉以及回馈给大家，我准备了两段小视频。 这么厉害今天。 哎，那我就跟我们的奖品一样，因为今天这个灰姑娘的演出票会分两段给大家，就八点钟跟九点钟的时候。那么今天我就七点钟先奉上一波，然后八点钟再奉上一波好了。 静云，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干。 为什么？ 你这样已经就是极高的拉高了我们这个节目播放小视频的水准，我下次该怎么办啊？ 没办法，就是大家喜欢我啊。 啊， 所以说今天周三小视频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静云的小视频并且给我疯狂打call的话呢， 疯狂打call， 可以发三个字，那么就是今天的天气下雨了，对，就是下雨了三个字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就可以收到一段非常清新的小视频。 对，啦啦啦啦啦，下雨了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发送下雨了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静云的这段非常清新的小视频了哈。 对，这也是最近很让我洗脑的歌曲，所以我把它拍成了小视频。 嗯， 那大家呢也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就是最近很让你洗脑的歌曲神曲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Lunch Money Lewis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Bills， 你的账单怎么样了哈？我每次非常喜欢这一句， 就是因为看到自己账单了之后，然后崩溃大哭的这种状况， 是 吗？ 太好听了啊！就是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就那么的写意，从一开始出来就感觉这个人就是抓耳挠腮的感觉，到最后呢，我觉得哎，如果把他这一段拍成小视频的话，应该也还挺不错的。 我知道郭鹏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声音了，因为看到大家对我的回复和表扬了以后，自己忍不住发出上周的时候你们不是这样的。 不，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看到就是刚才呢，静瑜给我做了一个试验啊，大家现在如果回复下雨，下雨了三个字之后呢，你会发现一张图，但是刚才他做了一个试验，就是他把一排下雨都打了上去嘛，看看是行不行，然后我就看到一组非常魔性的图， 我这个封面就是还有点吓人， 所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大家可以收获两条，就是首先你看到那条这个封面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一点点的非常好的一个暗示了。然后呢，你点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哎， 别你透这么多底，还没有发送的朋友怎么看得到？ 那他就赶快要发送啊！ 是，大家如果正行驶在路上，还一直忍着没有关注我们的话，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点击关注，这么给我们回复一下今天的关键词哈，下雨了就可以收到一段清新的小视频了。 是， 依依的爸爸说，就是比炸裂的视频好，真是没办法。 哎，我觉得这样，就这种表扬自己的话，还是留给我吧，要不然显得你这人过于骄傲，你知道吧？哈。 嗯，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哈，最近让你洗脑的歌曲，除了刚刚小视频当中配的这段音乐之外呢，哎，大家看到了很多洗脑的歌曲，也是我最近很洗脑的歌曲啊，比如说菲欧娜菜跟我们说，就是最近那个，我们之前也拿它用过宣传片花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我不是我要换白洁的那种唱法，你来。白姐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 就一定要恶狠狠， 好老了，感觉好久之前的事情了，有没有哈？ 是，然后冉小小也提到了说哈，最近刷抖音也被各种翻唱洗脑。 对， 最近的这个铃声就是刚刚你播放的这首《讲真的》。 嗯，哈尼呢说到了我们昨天的答案，就是杨坤的答案嘛，对不对啊？ 对。 他说今天的天气很适合，但是我们是昨天放的哈。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完了，忘词了。 突然暴风雨。 哎，我们俩可以组个二重唱，我发现声音还蛮合的。 但是我跟大家先透露一个小信息啊，因为明天我们俩可能要 PK 一下哦，你知道吗？ 对对对，所以也需要大家帮忙，因为大家今天为什么要问大家最近洗脑的歌曲哈？ 是 因为中华小曲库静瑜和欧美音乐流行达人郭鹏。不好意思，我只能给你安这个名号。 你头一次给我安一个还不错的名号，我也是非常谢谢你啊！ 抢占一下华语流行音乐， 是中华小曲库， 这块是我的。 OK。我们俩画地而置哈，但是呢，我觉得明天我们俩呢可能要跟大家 PK 一下。好了，我们先所以呢，今天要需要大家不停的给我们来更新一下最近有什么洗脑的歌曲。 对，我们也希望明天能翻唱一下哈，为我们的 battle 大战提供一些素材。 是， 那么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最近让你很洗脑的歌曲。 嗯，同时呢，也要发送下雨了来看一看由静宇为你带来的一段非常清新的小视频。继续来看一下央视电影频道的门面担当经纬呢，最近主持了一档全新的访谈节目《心灵捕手》，将在7月14号正式上线了哈。 嗯，那经纬之前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主持和采访经验的啊，他将以一个新女性的视角去解读刘嘉玲、徐峥、明道、赵又廷和马思纯这些来到节目当中的明星大咖，来探寻他们的多面性。 嗯，最重要的是呢，这一档节目呢是做一档完全原创的全新的综艺节目，摒弃了传统访谈节目对于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最重要的是他就是去到了明星的家里啊，或者是路边的火锅店呀，所以呢你会觉得有一种全新的感觉跟交流方式，这让我想起了金海心的一首歌曲《女人们的咖啡》，感觉这就是女人们下午去惬意说话和聊天的地方啊，来听听看。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哦，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才不同男人忽然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早上既给大家送出了远走高飞，又送出了说走就走，希望大家有场说走就走旅行的境遇。 不是，你今天这个 title 我完全不认同。我旁边坐的这位呢，是刚才看着大家的回复以后默默地说，哎呀，我这场雨可控的真好啊的境遇。 因为昨天晚上就说到了今天可能会有这个大到暴雨的这个预警啊，我就在想说，哎，那拍一段什么样的小视频给大家呢？那既然明天哈，大雨可能会阻挡大家去上班的步伐的话，那么靖宇就做一个控雨有术的小仙子。 那也不， 哎呦，我说这小仙子这三个字，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脸红。 哎呦！但是你刚才在看着大家的回复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子的啊！你说，哎呦，这个雨可控的真好。大家现在可以登录这个进入一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然后呢回复下雨了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控言有术，不控雨有术的 控言有术 的小视频哈、啊。 是丹妞也跟我说控雨有术哈、啊，这也是最近小视频的一个比较新的玩法。你知道这还挺难拍的，就你手它有的时候识别不是那么灵敏，正好要卡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可以把它定在那里。我都说的这么热闹了，你还能忍住不关注吗？ 对，你赶快关注一下，然后发送一下下雨了，你就可以看到这段视频。然后呢，洋洋说，哎，这视频里的音乐是啥呀？这视频可比郭大说的强多了。 哎， 他好就他好，不要这么说好吗？ 这个歌曲呢其实已经红了很久了，就是偶像剧的插曲，叫做心愿便利贴。那么好多的歌曲是最近在小视频当中被当做背景配乐，又重新被大家发掘出来的。比如说刚刚大家选择很多的这个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还有刚刚的这个心愿便利贴，其实也是后来通过做背景音乐才重新被大家又认识并且喜欢上。 是，然后呢有人说呢，静瑜就是小仙女，郭鹏这老大叔天天装嫩。所以呢我觉得我 别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开始不能忍了，你知道吗？ 都已经说到这程度以后，我跟郭鹏还怎么搭档？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朋友说， 虽然是事实吧，但是 你知道刚才有个朋友说什么吗？回复了一下月月鸟说，哎呀怎么他又蹦出来了，然后就他看到上次那张照片嘛，对不对？ 不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静鱼多可爱呀、月月鸟叔叔，但是因为只要发送月月鸟就能收到一段视频，他说，哎呀你怎么别出来了别出来了， 所以 我们更换了一下月月鸟。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今天需要这样来证明，因为刚才大家看到这段视频呢就是下雨了，静鱼仿佛是控鱼有数。但是我想说，我虽然只有一张照片而已，你现在回复月月鸟三个字的话，能够看到我也控鱼有数。 就是你确实控，你是一直被雨淋着好吗？ 是，我今天也控雨有术，你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哈。 大家发送更多的答案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最近很让你洗脑的一首歌曲哈，除了像刚刚有很喜欢我这个小视频背景音乐的心愿便利贴，那么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洗脑的歌曲呢？Denova 跟我们说小可爱和小领带儿。我自从看到大家这个洗脑的神曲了之后，发现很多是新歌，就我就有一点打鼓，我就自诩为这个中华小曲库，但是有些歌我确实没有听过。 对啊，你自诩中华小曲，所以我觉得我给你那个名号还才是正确的，人肉小喇叭。 不，但是这首我听过。Honey 说幼儿园都很火爆的小跳蛙，这个我会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像唱跑调了。 对，小跳蛙我们都知道。 哒哒哒哒哒，哎，反应过来了。 小曲库哈。所以呢，小曲库今天准备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歌曲？我那儿倒有一首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就最近呢，藏鸿飞有一首全新创作的单曲《失乐园的夜》是正式首发了。那藏鸿飞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是那个很结巴，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这个叫什么奇葩说当中嘛，经常跟大家来说说段子，但听长了以后发现他那种结巴还挺逗闷子的哈。 包括后来来了吐槽大会之后，也是凭借着强烈的个人风格被大家记住了。那么现在呢，他发了一个全新自己的创作单曲，也是极具辨识度的，加入了很多未来感十足的 future bass 还有迷幻色彩的单曲封面，希望可以给歌迷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 当然呢，藏鸿飞也希望亲自作曲的这首失乐园的夜能够将欢快的感觉传达给所有的听者。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那些让你遗憾的没有那些让你觉得听起来非常非常洗脑的神曲是什么。我觉得这首歌曲未来会不会也担当这样的一个名号呢？来听听看。 和我一样，他们低着头挑战自己熟悉的对手，在我伤感的时候，在那某一个深秋，找个机会向自己开口。我和蝌蚪都不算困兽，只是亏欠下半场邂逅。阳光不灿烂的时候，园子小心为狗，望着那些快被风化的玩偶。和我一样，他们也有哀愁，捕风捉影难区分敌友。在我思考的时候，深思他们的愁，我的拥有就像那只无多肉，陌生的人手。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Boney M 带来 Sunny。 最后呢不停的在重复着 I love you 这句话。 Sunny 呢是 Boney M 在1976年演唱的一首歌曲，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好好去想想看，这首歌曲也曾经出现在长江七号的片尾曲及韩国的电影 Sunny 的当中的主题音乐。所以呢这首歌曲呢能够听得出浓浓的70年代的 disco 那种氛围，当中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乐曲啊。 哎，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郭远艳明已经说了，郭老师你现在跟静宇肯定在跳舞，但是这么好听的旋律怎么能不跳舞呢？ 是， 但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嗯，但是啊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呢昨天有人已经做过了，那就是静宇。所以你现在如果现在还没有关注早安秀的话呢，请赶快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如果你没有看到这段舞蹈的话，请发送什么？ 下雨了。 对，下雨了这三个字就 OK 了哈。 是，刚刚说我控雨有数，所以很多人发过来控雨有数。我们还是照顾一下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打字不方便哈，所以尽量设置的很简单，就是发送下雨了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以后如果大家都不开车的话，你准备发送20个字的题目？ 对，大家基本上要给我写一篇小作文，然后我才会送你们一个小视频。 看看，然后随机发送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控雨有数的境遇呢我不能输，所以大家可以发送月月鸟这三个字来看。但是刚才有的人特别过分啊，有人说一定要把月月鸟这三个字隔开。什么为什么要隔开？你要想我有多胖？ 不，隔开就收不到回复了，是这样的。 啊，是这样。那你就干脆不回复不就得了吗？ 我就既想叫你月月鸟，然后又不想收到你的照片。 太过分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呢不光是可以这样的，另外呢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那些让你感觉到洗脑的这种歌曲，最近你听过的歌曲都可以给我们发上来。您看这个大家的这个回复呢，说实话今天竟然考到了中华小曲库的静瑜，这也是让我始料未及的一件事情哈。 还好还好，我刚查了一下哈，像Zeno比，哎呀，我们这些听众朋友的名字呀，真的很难念、啊。 已经把你变成了这个秀水街的外国人。 我能说吗？我看抖音被碳清水河洗脑了。 嗯， 我刚去找了一下碳清水河哈。 嗯， 你知道这首歌哈？这首歌是一首叙事歌，就基本上是那个相声演员可能在段子上会唱的一些歌哈。 你的意思明天准备给我们表演 啊？不，这个我没本事，这个不行，这个需要功力哈。 是， 他说挥之不去了呀，一礼拜了。你们能感受我这种感受吗？脑子里全是这首歌。 橙子说没看见我吗？这个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简直那首歌曲是魔性，因为有一段时间的走哪听哪。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段时间不是你魔性了，而是你走哪儿的话哪儿都会放这首歌曲，对不对哈？ 对，包括像郭颖叶明也提到了之前那时候我们说这个被你听差的歌曲当中会念到我的名字。 嗯，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自己拉远。 不是，对，你刚才那段delay是吗？ 不是，就是他自己会有很多的重复在哈。 对，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所以想要看到属于你这面的境遇的话，可以发送下雨了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当然依依的爸爸也在给郭鹏支招说，郭鹏想赢吗？ 嗯， 那个你跳鸟叔的那首神曲啊，来个骑马舞呗，刚当 style 或许可以逆袭一下。 欧巴郭鹏 style， 欧巴郭鹏 style。 是，然后呢这个大家呢这个娟子说到了纸短情长也挺洗脑的，为什么我今天不怎么说这首歌曲呢？因为明天我准备唱一下这首歌哈。 啊，这也是今天大家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哈，因为明天我跟郭鹏要有周四的 battle 大战了。 哎， 我们就看看最近大家很洗脑的这些单曲呢，我们两个试着录一下，正式打算把自己退出出道哈， 就是真正出道的歌曲了。上次是出道舞，这次出道歌是吗？哈， 是，大家发送出道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之前跳的舞哈。这次 今天发送东西太多了， 现在大家有点手忙不过来 了。对对对对对， 是。哈尼也说，哎，好多歌曲啊，其实都是翻唱而热门了。 嗯， 比如说有翻唱腾格尔的草原歌曲，这腾格尔听完之后感觉再唱自己都跑偏了。 嗯， 但是请问腾格尔当时唱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有考虑过张韶涵的感受吗？搞到张韶涵每次自己在唱的时候，也感觉自己唱跑偏了。 不，张韶涵以后也得这么唱啊。隐形的翅膀， 他真的不行， 他不行啊。 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当然呢也是要保证在开车安全的状况之下，因为毕竟今天下雨了。 嗯 啊，这个路况不是很好啊，不知道叫啥也跟我们说，哎呀听早秀很纠结，路况好的话没法互动，路况不好呢又堵心。 是，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呢，我觉得不管路况好不好的时候呢，听到歌声当中都会抚慰你的情绪。刚才我们说到了最近让你洗脑的歌曲，这首歌曲我觉得其实也还挺洗脑的，因为在抖音当中它的出现率也非常高，尤其是那种茫茫的公路的感觉的时候。 是、 啊、 我们也是陪伴在大家在路上呢畅通的时候呢，就听着歌，然后暂时有点堵车闹心的时候，就来跟我跟郭鹏玩一下吧。 嗯，来听听看这首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我想你会找到你自己的答案。

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至25.18万元。 买完房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伦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装修家具、装饰品，想花哪里花哪里，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67，零利息、低费率。详询北京建行各营业网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郭庄子路段车多，其中在大瓦窑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空余有数的静瑜。 对，空余有数的静瑜呢，今天虽然给大家呢带来一段非常非常清新的小视频，但是大家呢一会儿呢只要是发送一下下雨了3个字就可以收到。但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过了，这是今天的预热的第一波，第二波的视频呢我们一会儿会择机放出哈。 哎，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在回复话题还有互动的时候，记着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有2张门票要送给大家作为福利的。 哎，是的，那现在呢要进入到今天的世界杯的期间了。今天说实话呢，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呢让我非常非常不爽。第一呢是我上好的表铃我竟然没有起来， 就是没看成是吧， 没看成，结果让我心情特别不爽，所以今天都投一盆大雨，我觉得会让我清醒一点。第二呢就是这两支球队我都非常喜欢，所以呢他们到底今天的战况如何，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精神快报。荣威 RX8 世界杯精神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来看一看，在今天凌晨的2点钟，世界杯的半决赛呢，在圣彼得堡先赛一场哈。在两场半决赛当中呢，这场半决赛会比较引人关注，因为有人呢说这场半决赛就算是总决赛的提前预演了啊。最终呢，法国队是在这场闷头大战当中呢，是1-0力擒比利时队，终结了对手的24场不败，第三次打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将与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胜者争夺冠军。下半场呢，在格里兹曼的角球开出之后呢，巴萨的中卫乌姆蒂蒂是头球破门，而德尚也成了第 四位作为球员的教练均打入到决赛当中的主教练了哈。 嗯，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一次世界杯进入到八强的队伍当中，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大家评出的最佳十一人的阵容名单， 嗯， 那么格列兹曼也是入选到了最佳前锋的这个名单当中哈。 是， 你看之前的时候这个世界杯比赛到八点钟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友好啊，这个时间，嗯，到十点钟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这两场比赛在凌晨两点真的是考验大家的极限， 越往后越不友好，基本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哎，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现在行驶在路上也是可能有像郭鹏一样昨晚上定好了闹钟但是没有起来，希望赶快的得知到赛况。那么最新的一个赛况的消息就是告诉大家昨天呢是法国1-0赢了比利时，他们将和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当中的一个胜者最终来争夺大力神杯啊。 哎，是的啊，当然这场比赛当中虽然也有一些争议了，比如说像大家之前非常关注的新星姆巴佩在最终的对方要罚任意球的时候呢带着球就跑了，你知道一个19岁的小孩带着球就跑，就明明别人 我不给你 对，关键是别人要罚任意球，你应该这个时候把球踢给别人嘛，但是他带着球还连过三人，然后被人推倒在地上还被裁判出示了黄牌，但是有人说呢没办法他还是个孩子啊， 对，19岁也有淘气可爱的一面哈。 是啊， 那么要马上跟法国队来争夺大力神杯的来看看英格兰还有克罗地亚当中的这个胜者啊。 嗯， 当然这次英格兰也是吸引了很多的目光，因为毕竟是28年来首次跻身世界杯四强。 对， 当之前的众多的豪门都翻车或者说大家都相约天台见的时候，大家说这是留给英格兰最好的机会了。 对，当然呢这次英格兰呢不光是带来了自己的胜利，带来自己的快乐足球，还带来了这样一首单曲，这首名字叫做 Three Lions 啊，这首旋律呢也是随着队伍前行是一次次响起，响彻了俄罗斯世界杯的赛场哈。 嗯，那其中的一句歌词 It's coming home 就是脍炙人口了。 嗯， 因为这段旋律呢不仅是对歌一般的存在，也是成为了英格兰的一种身份标志， 说白了就是英格兰经常就 coming home 了。 对对对，所以大家拿开玩笑，但这次还没有回家，也希望他今天晚上不要回家。 是，哎，你别说这首歌曲其实还挺好听的，真的是有那种快乐足球的般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反面来理解嘛，就是当你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家永远是最好的地方，所以就英格兰球迷会永远欢迎英格兰队，这次英格兰队的成绩还挺不错的，所以这首歌曲应该是唱出了一些快乐的气氛。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Three Lions 来自于 The Hymn Singers。 歌曲是不是听起来确实，我觉得跟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也挺像的，也挺洗脑的。 对，快乐足球，而且也跟我接下来的这段小视频有关系。 是什么？来说一下。 因为大家通常会把英格兰队叫三喵军团吧，他们自己是三狮军团，因为这个队标上有三只可爱的小狮子，所以这是 three lions。现在为大家开玩笑叫做三喵军团了之后，大家可以尝试发送 三个喵 喵喵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 关键是刚才呢就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啊，有人呢发送三个喵过来了，还真的已经收到了这一段这个很有意思的小视频，然后他说哎呦我好像无意中发现了通关密码哈。 对，帅子说之前的时候就很期待静瑜唱这个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对，上次很期待静瑜喵，这次真的就有了吗？结果正好就收到了我的推送，因为之前都已经做好了。 对， 他说误打误撞我居然识别了静瑜喵的通关密码。 对，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有两段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了，大家可以发送下雨了就可以看到静瑜来控雨，来然后发送喵喵喵这三个字呢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全新的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所以大家一会儿呢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然后呢回复喵喵喵三个字就看到了啊。当然刚才呢我说到了姆巴佩的那个球啊，实际上是当时呢姆巴佩控球的时候尝试消耗时间呢，但是不慎呢把球碰出底线，所以要更正一下，它不是一个任意球，它是一个当时准备要发的边线球哈。最后呢是他上演了刚才说到那个戏码，也感谢刚才有一位朋友的这个指正以及更正。好了，接下来呢我准备给大家来放送的这首歌曲其实就会有点意思啊，因为这首歌曲呢也算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首单曲。因为去年呢在我们国足在追逐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呢，最终虽然是不慎失败了，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可以看得出我们一代一代人为了足球所去追寻的这样一种感觉。世界杯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曲放出来还是有种让人觉得既心悸又有力量的冲动，同时呢它好像也算是一首希望单曲了，对不对啊？ 是，特别是送给那些你特别喜欢但是已经回家的球队。 来听听看，来自于陈宁儿追光者。 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为什么买机油想途虎养车？ 大品牌厂方授权，原厂直供。大品牌授权，原厂直供。途虎养车，大品牌授权，每一瓶机油原厂直供。 正品机油在途虎，途虎养车。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我自从刚才让大家发月月鸟这三个字，看一下我今天的新照，对不对？不是那天那张照片啊，是今天的我一张空余的新照了。然后呢，有人发月月蒸，月月蒸是什么意思？ 没有，大家 你们的山蒸大哥， 这不清蒸鱼， 清蒸鱼对 都会凹回自己家哈。 是 月月跟我们说，最近很洗脑的歌是 Imagine Dragons 的 Dream， 正好呢，最近是在个人生活和工作的迷茫期，所以 Dream 的歌词和旋律正好出个那顿弦，所以就。听的时候会被紧紧抓住，然后没事的时候他就会在脑海当中去回想。 嗯，是的，这个金惠子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好想互动，急死了，我最近洗脑的是再见只是陌生人。哎呀妈呀，我老公在副驾驶呀，盯着紧呀，开车不让动手机，但我觉得你老公做的是对的啊。 对， 他说呢，他这会儿眯了一会儿，我赶紧互动一下，然后发来了自己老公的两张睡觉的诡异的照片啊。 如果你老公也在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话，没关系，他看不到，这是你发给我们的。但是大家一定，今天是下雨的天气啊，开车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 嗯， 等红灯或者停好车的时候再发送我们今天的一些关键词哈。 是啊， 还有蓝田也跟我们说，荷塘月色啊，我儿子坐摇摇车里面老放这首歌曲，导致我儿子天天让我撤， 嗯， 就让我来唱荷塘月色这首歌。 荷塘月色 Miss 呢，这个我觉得估计是今天我们收到的所有单曲当中最诡异的一个。他说听到这个话题之后呢，我的第一首脑海当中飘过的歌曲是猪八戒背媳妇儿，果然是中华小曲库。所以小曲库，你要不要公布一下上一时段最终获奖的答案是谁呢？ 是呢，今天一直要提醒大家啊，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记着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有四张来自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战火版舞剧灰姑娘的门票要送给大家。 是， 现在呢是8:20，我们先送两张票给一位听众朋友，待会儿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有一次获奖的机会，所以大家赶快发送你的手机号码过来。 嗯， 那我们要恭喜一下，就是这位朋友叫毕戏，他说广东爱情故事，这是我最近很洗脑的一首歌曲，因为下班打车连着三天都听到了，就每每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自己作为异乡人的自己，就是曾经在外的挣扎和迷茫还有无奈和心酸啊，一遍遍听一遍遍感动，最后感慨说真的是好歌，就是有点飞烟。 完整的一段，完整的一段乐评出现了哈， 最后破功哈，来恭喜下手机尾号是8853的碧玺，你将获得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两张。这是英国国宝级的编舞大师马修·伯恩的作品，他将会在8月抵达北京来带来战火版的舞剧《灰姑娘》。 对，当然呢，我们昨天呢和前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说过了战火版的舞剧《灰姑娘》，大家可能也有所了解。在这部剧当中呢，马修·伯恩呢将携手观众去梦回到1941年的英国伦敦，去年的至暗时刻也是讲的这一时期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哈？ 嗯， 然后呢，这个故事当中虽然没有王子啊、皇宫啊、仙女啊以及南瓜车，就是这是传统的灰姑娘当中的一些元素，但是呢，这部剧当中呢，将带领大家去穿梭在当时伦敦的那些街道、咖啡厅、地铁、火车站以及泰晤士河旁边。我跟你说，我真的超喜欢这种穿越的场景，感觉让我直接置身为当时的时代感啊！ 就是可以去感受这种非常浓郁的40年代的英伦的复古的时尚风情。 是， 而且呢，因为我们刚提到的是战火版的舞剧《灰姑娘》，所以也将带领大家再一次走进二战德军闪电战的防空警报和战火硝烟当中，去见证一场 Cinderella 和皇家空军飞行员哈利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 嗯，马修伯恩呢也是被誉为英国最受欢迎和最成功的舞蹈编导了，他也是现在目前世界上演出时间最长的芭蕾舞剧的缔造者，7次 Oliver 奖的获得者，也是唯一同时获得了托尼奖、最佳编舞以及最佳音乐剧导演的英国导演哈。 那继他之前的一些大热的作品像《天鹅湖》还有《睡美人》之后呢，《灰姑娘》同样也是不走寻常路的，这是改编了由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经典芭蕾舞剧，并且把故事设定在了二战时期的伦敦。大家刚刚发现了哈，《Cinderella》这次不是和王子谈恋爱，而是和皇家空军飞行员哈利，所以呢，这部剧也是带来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可以令你沉浸其中，感同身受。 所以呢，上次我跟大家放送过了《玻璃鞋》之后呢，我想今天要放送一首什么歌曲呢？当然是来自戴佩妮的这首同名单曲《Cinderella》，来听听看。 没有华丽衣裳，没有钟声的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舞会装，她的名叫 Cinderella。 她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她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她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Cinderella 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 Cinderella 的伤悲，难

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看阳光在路上洒下了浪漫，当作我对你表白吧。Yeah，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为你去改，从单纯变成行动派，原来我曾无心的伤害，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 不要想你只是习惯，不满足每天的晚安，我要你留恋我 孙宇塞带来的一首单曲不仅仅是喜欢。听到这首歌曲以后呢，我第一个想法是我怎么听了这么多遍当中的副歌。 这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最近让你很洗脑的，你在脑中不停的去回想那些歌，可能你就只会唱那一句， 对，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的歌曲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哎， 所以这首不仅仅是喜欢，它的名字就叫做 不仅仅是喜欢，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当然呢，如果你发送喜欢你三个字呢，你应该可以看到我前两天演绎过这一段当中的一些高潮的部分啊。 是 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更重要的是要发送下雨了以及喵喵喵这两段，因为这是我们分别在早晨的第一时段以及第二时段当中抛出的两段非常清新和可爱的小视频。 哎，这也是配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啊，最近很让你洗脑的歌曲，比如说发送下雨了，那当中配的音乐呢就是之前的这个星月便利贴哈。嗯，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啊，甜甜甜。 哎，还有发送喵喵喵呢，那怎么唱来着， 我们一起寻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远近的耳 边。哎，不错。哎， 喵喵喵喵喵。 所以明天这样的 battle 大战就会出现在我跟郭鹏当中。 是， 今天也是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洗脑的歌曲啊，来跟我们俩提供一些灵感的素材。那么明天我们两个可能就会 pick 这一位歌曲啊，这一首歌曲，然后来演绎一下。 对，所以呢，提前跟大家来放出通告，明天呢，我和静瑜的红蓝大战将继续，而且我们俩呢将会给大家带来两段 PK， 到时候具体 pick 谁就是看你自己了哈。 是，每次来念完大家互动的时候，都会说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刚刚木木真的太可爱了，因为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做这个关键词索取，比如说发送下雨了，发送喵喵喵，发送月月鸟，他发送了一个。更多的 答 案，他发了五个字给我，更多的答案。 关键是我一开始没有看出来，因为你知道杨坤那首歌叫答案嘛，我还想，哎，有更多答案。后来静瑜才反应过来，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别呀，大家还是要发送一下更多的答案给我，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还有两张五局灰姑娘的门票要送给各位。 嗯， 不会开飞机的舒克说，最洗脑的歌就是在汽车音乐会当中听到的《蜜香》，希望能在早秀当中听到。我们节目，我觉得应该比他们放的早吧，我们放过两次。 对， 但因为大家可能每天上班的这个时段不同，正好没有 听到哈，这首歌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因为里面全都是吃的东西。 最关键的是，我们一定比他们放得早，是因为我们是七点到九点的节目。 因为人家不会三月份放，我们五月份放。 是啊，这个拉莫斯和我说，成都啊多洗脑，为了这首歌都专门去了趟成都。哎，真的，我觉得一首好听的歌曲，对一个城市可能也有所谓的这种宣传的效果跟作用哈。 是，还有 QC 也跟我们说，洗脑的歌曲必须是最炫民族风啊，这广场舞必备，听了就会让人翩翩起舞的神曲。 是，社会号说最近呢被郭鹏那首 Swag 舞教洗脑了哈。 对 ，Swag 舞教 ，Swag 舞教。 对你感觉好像他发音发不清楚，反正睡跟 Swag 舞教。对， 对， 还有徐小胖也提到说凉凉啊，因为去年怀孕的时候一直在单曲循环的听，导致我现在一听凉凉就想摸自己的肚子，好像还伴随着一点恶心肚子胀的感觉。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啊！另外呢，这个 ZJH 说最近呢在循环。单曲循环 That Girl， 不是因为中学生，是因为有网友呢把它跟 C 罗跳舞配的特别特别贴合。对，你就比如说当年的最炫民族风和我们的这个尼古拉斯赵四的那样舞蹈， 尼古拉斯赵四 非常非常贴合。 哎呀，网友们真是特别有才哈。 嗯， 所以可能很多歌曲它已经发行了一些时间了，但是因为最近在一些小视频当中做配乐，又重新被大家发现并且喜欢上， 是， 然后呢让你在脑中自己单曲循环不断洗脑。 嗯， 这也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可以继续发送更多的答案，别发这五个字给我啊！ 不要在 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不要再 Q 这件事情了。我估计一会儿就会有大批的更多答案发送过来。今天呢，当然要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综艺方面的事情啊，因为期待了一年的《爸爸去哪儿》的第六季已经终于要开演了。虽然还没有官宣那些明星艺人去加盟，但是呢，首期的开录的这个路透已经曝光了。据悉呢，陈小春将会再度携着 Jasper 来回归了哈。 还有包贝尔将带着自己可爱的女儿饺子，还有杨硕带着女儿，还有耿乐带着儿子都参加了节目。 嗯， 那节目已经在上周录制了宣传片，现在呢是正在宁夏的银川进行录制的。 Jasper 也是因为参加了爸爸去哪儿哈，真是圈了一大波粉，最懂事的小宝宝。 非常 有趣。那么陈小春呢也是晒出了出发录节目的图片。另外呢，这次还是有实习奶爸加入其中的。 嗯， 是这个最近大热的范丞丞和毕雯君。 啊，是他们吗？ 对，他们将带着一位素人的女宝宝出现在节目当中。 我觉得我要是陈小春，我要说一句话，算你狠啊， 你都拉出了范丞丞和毕雯君了，我还怎么赢得过？只好派出自己儿子 Jasper 了。 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尺度又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去就立刻让我卸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去，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的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你真是没什么良心，把我就这样抛弃，我真是没什么出息，对你还放不下去，喝什么酒借什么酒，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 不必回头， 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一面爱要飞来横火，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卸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What's up? What's up? Just shut up. 到底哪一点在不爽，心里不平衡？作祟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年幼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窗子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春，否则总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外面的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一个让我写从那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重新听一下这首歌曲的歌词之后，你会发现还真的是算你狠啊，因为一杯二锅头烫得眼泪流。我觉得陈小春的这个词感觉一听起来就感觉要小猪佩奇纹上身的感觉哈。 但是现在带着自己 Jasper 的儿子哈，带着自己儿子 Jasper， Jasper 的儿子 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因为陈小春带着 Jasper 上节目的时候，经常有人觉得说好像 Jasper 是爸爸，小春是儿子一样，还把他们两个的这个头互相的劈换过来了，说哎那个爸爸我现在带你去上爸爸去哪儿啊，所以说着说着也容易搞乱，但真的感觉他柔软了很多，就以前的时候感觉就有种社会大哥的气质，现在就是一个傻爸爸的样子。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从这种变化当中来寻找很多的这个蛛丝马迹啊，但其实今天呢我们的这段视频当中也有很多的蛛丝马迹被大家寻找到了。 Alan 就说哎，静瑜你的这个衣服好有民国时期阔太太的感觉， 关注我的舞蹈好吗，我是以才华取胜的 但是大家好像都没有关注你的舞蹈啊。然后呢悟空说可爱极了，然后 Lily Emily 说哈哈好可爱的静瑜，就是基本没有说你舞蹈很怎么样， 就是舞蹈很可爱啊，这是对我的褒奖，谢谢各位哈。当然如果大家现在刚刚开车出门，还没有收到我们今天两段很清新的小视频的话，可以发送下雨了和喵喵喵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下雨了呢当中呢就会控雨，而喵喵喵呢就会跟你一起来这个怎么说了，三狮军团最近快乐的喵喵喵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也是贴一下这个蹭一蹭世界杯的热度哈。当然这更多的呢也是为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让你洗脑的歌曲。 是 我这配的这两首歌曲都是很洗脑啊。包括像刚刚也是刚送给大家的这个不仅仅是喜欢啊，还有算你狠呐。Daniel 跟我们提到说最近的洗脑神曲是黄渤的那首跳起来，不管做什么只要听到跳起来三个字就会想到那段舞蹈。 是这个黄渤大哥呢最近的舞蹈呢不光是跳起来，就我觉得他也跟我们俩也挺像的，就到处蹭热点的感觉是吧， 因为自己的电影哈一出好戏马上要上映了。还有太子也提到说之前有看恋爱先生就被靳东的那首温暖洗脑了，有的时候感觉梦里睡觉都是这个旋律。 哎，不对吧太子，我觉得你应该是要听小野丽莎的那个片段然后抱着入睡，你怎么能抱着靳东入睡呢？ 那就不是抱着他入睡，就是想到这个歌曲的这个旋律哈。 我就说抱着旋律入睡嘛，对不对哈？ 就更洗脑一些啊。 是。 还有刘梦涵也提到了，也是今天我们很多的一个答案，就是咖喱咖喱、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这几句简直就是超上口。谁提到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我脑袋里面这段旋律就开始转了。 有没有发现我刚才是用腾格尔老师的唱法来唱的？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你不是白洁老师吗？ 白想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 我跟你说。我说腾格尔老师他可能今天听不到，说白洁的话今天晚上就会有人告诉他，你信不信啊？ 别去告密，别去告密，真的大家现在怎么这样啊。 是今天我们也想让大家来多多推荐一些歌曲，因为明天我们俩要互相 PK 的嘛。 是 然后社会号呢说哎，刚才咱们说到了 Swag 舞教是不是，那你们明天要不要来唱一下 Swag 舞教啊？这个 拜托，就是这首歌曲就是好听不好唱的典型好吗， 就是嘻哈的歌曲，这没有功夫不敢轻易挑战啊。再给我们 些更多的建议吧，就是大家最近洗脑神曲，也希望明天在这个红蓝两队 battle 大战当中听到我跟郭鹏来翻唱的歌曲，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Kiss me. 浪漫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Sixpence Not to Richard 带来的 Kiss Me。 一个女生如果在下雨天当中缱绻的跟你说了 So Kiss Me， 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应该就是心动的感觉吧。 今天也有朋友跟我们说哈，最近呢一路不堵车才能把消息发出去。洗脑的是北京前几天天空超美的，因为下过雨之后的那个蓝天啊，我们都感受到了。那下班的时候有听到974播放了一首歌曲，就是一首蓝天白云，也是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那么他说，哇，这辈子还没中过奖啊，但是我坚持听早秀已经两年多了。我没办法拒绝这种理由怎么办？ 不是，这辈子还没中过奖，我忽然觉得 我也是，我也这样的，真的，就小的时候2块钱的彩票我都没刮中过。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都应该参与咱们俩上期的那个互动话题，就是你人生当中的凉凉时刻，对不对？ 这凉凉时刻多了也就不觉得凉凉了。但我们要恭喜一下，这个手机尾号是6271的蓝，来恭喜你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灰姑娘的舞剧的演出票两张。 对，这个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两张，要恭喜刚才那位朋友啊。另外呢，这部戏呢是由英国的国宝编舞大师马修伯恩8月份呢也会抵达京城，带来这一部战火版的舞剧灰姑娘郑重来袭，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每天呢我们会有两位朋友来获奖，每人两张票。今天的两位呢就算全部 pick 完成了啊。 是思琪跟我们说哈，现在雨下大了，就伞都跑偏了，大家特别是走在路上还有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 是。 那么再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的天气过程，因为今天是有一次非常明显的雷阵雨啊，雨量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